刚刚那首歌来自于 Sia， 叫做 Unstoppable。 据说这首歌呢是他给 Katy Perry 写的歌曲，遭到拒绝又给 Adele 也没有要，于是他便亲自来演唱。很多喜欢体育的朋友相信一定看过2016年央视播出的库里的宣传片，勇士季后赛的宣传片，其中那首非常热血的背景音乐就是这首来自 Sia 的 Unstoppable。我在北京，晚上在建国门外大街和你说话。除了周末的时间呢，我都要在每一天的固定的时间在这里和你固定的见面，做固定的问候，在话筒面前说话，放歌，看公众号的留言。一个小时的时间，像是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这一类的固定的话，也是因为长时间的说才能被你记住，形成了一种默契。这里是有风就会晴朗的北京的夜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它是 天空海阔是魂落魄，陷入了绝境，海面浮着黑色油垢，海底的居民鲨鱼不再威胁 下午的时候，有一位听众给我发私信，他说很久都没有听到我熟悉的声音了，他男朋友现在都知道我的存在了，男朋友为了让他不要过于沉迷于一个男主播，就坚决态度地说节目太矫情了。后来呢，他男朋友也忍不住和他一起来听我的节目，他们从热恋到订婚都是听着我的节目来度过的。今天给我发私信的原因是他要当妈妈了，我好像在见证他们人生当中比较特殊的时刻，他们都说这样挺好的，会想起听到这些节目的时光，就会晃晃悠悠地回到那个时候的岁月，也是非常暖心的一件事情了。我想坚持努力够了，一切都会改变吧。 希望每一个来听到我声音的人都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非常幸运和开心的一个部分，这一定是我最大的希望啦。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招新音乐，接下来这首歌叫做 Lose Tonight。 You walked in the room, I knew you were different. Just like a balloon, you had me up in the ceiling. That's when you looked at me and I looked at you, and everything was justYour friend, you're staring my way. Cause when I look at you, when you look at me, the universe explodes. You can read it in my eyes. Maybe I don't mind. Mind to fall in love. Mind to fall in love with you. And maybe I got time. Time to run away. Time to run away with you. But first, First time running on the red lights, the middle finger was a peace sign. Yeah, We were sipping on emotions, smoking and inhaling every moment. It was reckless and we owned it, yeah, yeah. We were high and we were sober. We were on and we were over. We were young and now I'm older. But I'd do it all again. Getting drunk on the train track. Way back when we tried our first cigarettes. Oh, $10 was a fat sack. I'd do it all again. Oh, bought my jacket and a snapback. Your dad's black Honda was a Maybach. Oh, we stacks on the playback. I'd do it all again. Oh, we were lovers on a wild ride, speeding for the finish line, coming to the end of our time, yeah. Started off as a wildfire, burning down the bridges to our empire. Our love was something they could admire, yeah, yeah. We were high and we were sober. We were on and we were over. We were young and now I'm older. But I do getting drunk on the train track. Way back when we tried our first cigarettes. Oh, $10 was a fat stack. I'd do it all again. Oh, bought my jacket and a snapback. Your dad's black Honda was a Maybach. Oh, beat stacks on the playback. I'd do it all again. Oh,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挪威的小清新电音制作人 Kygo 联手绵羊 Eddie Golding 的单曲叫做 First Time。 这首歌已经离我们有一年的时间了，我回想起我的一年都做了些什么样事情的时候，突然发现在我曾经的这一年的人生当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为曾经不会变的结果变了，曾经那些坚不可摧的信念也在一瞬间发生了动摇，可能这就是人生需要面对的一些事情吧。当然我从前觉得那些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其实都挺难的，比如说喜欢一个人同样也被一个人喜欢，这是我无意之间看到的一句话，非常符合我这几年来的心情。回顾最近这一段时间，我好像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我想去追寻一下生活当中那些美的日常和想去的地方，想好好的去看一看这个美好的世界，但是好像我说的都没有做到啊，既没有时间去拿起相机来拍一拍生活当中的那些美，也没有去到我想要去的城市和国家。当然说起我的生活，三餐正常，睡眠正常，有朋友正常的来往，好像也不缺什么，有一些热爱的事情，比如说广播，而且我也并不会给这些事情增加一些那种无效的意义。作为一个不同的人，但偶尔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拖延症，我并不觉得这样的日子有什么不好，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啊。我觉得那些做大事的人应该都是非常的有行动力的那种人吧。如果问我想不想做一个有行动力的人呢，我想哎，但是阳光好天气好的时候我又不想了，我想和生活有更多的联系。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Benjamin 叫做 London。 see sits in back of this grey caravan. Tomorrow he'll probably jump in Parisian metro barriers with a bottle in his hands. Sparkling, sparkling water mixed with peaches and rum. Honestly, I don't drink, but if I did, this would be my favorite punch. He said.Out the door with her, you could see everyone dressed in black. The glasses seemed too far to fit. She said, look at you, look at you. The game is over. Your cup is full, your cup is full. Stop praying for more exposure. It is obvious that you're trying. Dubious, stop while you die here. You're pretending, but no one is buying.Preferred ways are not happening. I won't underestimate who I am capable of becoming. History will be made today is written boldly on his face. So clear you could hardly miss it. You could hardly miss itFor transcending the barriers of yesterday was and is the dream. On a road where Cleopatra comes and goes like fishes caught in ponds, then thrown back for fun. She said, look at you, look at you. Just pick a fleet. Your cup is full, your cup is full. What have you not yetAchieve, it is obvious that you're trying. Dubious, stop or you die. You're pretending, but no one is buying.Preferred ways are not happening. I won't underestimate who I am capable of becoming. London is calling you. 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受到伦敦的召唤，然后让我去伦敦看一看这个美好的城市。我不知道你平常的时候叹气后面会加一些什么样的话呢？我一般会说，哎，好累。可能大部分人会说，哎，很难。这个时候呢，就会把接下来这首歌翻出来单曲循环一下。我有一天在我的好朋友群里问大家，是不是所有的事情一定都要有意义呢？大家是怎么回复的呢？一类说是的，一类说什么是意义呢？一类说肯定啊，不然为什么要坚持？所以疲倦的时候我就会这样问问自己，那天的时候我想到了为什么要做电台这件事。可能有的时候会很没有意思，但有的时候呢，节目当中传达出来的意思完全取决于我的态度。如果我是一个非常无趣的人，那大概我很难做出一个有意思的节目吧。如果我的节目都没有意思，那我做的这件事情又有什么意思呢？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

说凌晨四点手机上有两个未接来电，这么多年了你还是喜欢给我打电话，好像不知道我们之间有八个小时的时差一样，不分昼夜地跟我诉苦。当然我的确是一个忠实的聆听者，但也只是一个聆听者。你问我为什么每次手机震动都能醒过来呢，我说我睡觉轻。其实没有告诉你的是，从接到你的第一个电话开始，我手机铃声从来都开着，六年了。我们会对那些喜欢的人表现出非常多的耐心和关怀，我一直在说，感情当中的我们一直寻求的是心理上的对等，这种对等不是我花了多少钱你也要为我花多少钱，不是你买了什么东西我就要回你一个同等价位的东西，而是我给你的爱也能得到你同样的心理价值的回应，你的回应也许仅仅只有那么一点点，但是让我觉得我有被爱的感觉，那就足够了。很多人问说，你说分手之后能做朋友吗？在我的概念当中，分手之后怎么可以做朋友呢？如果你曾经非常非常的爱过这个人，那分手之后绝对是不能做朋友的，因为他会让你陷入一个非常不好的魔圈之内，你会不死心，你会无法让这个人从你的生活当中逐渐淡去，你会觉得有一天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的话能不能变得更好，其实这些都是无意义的思考。SHE 不做你的朋友。 S.H.E 基本算是中国的第一女团了，终于听懂了 S.H.E 的歌曲，才发现自己已经是长大成人了。长大最重要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明白了太多原本不太明白的东西，然而长大又是一件挺伤感的事情，懂得更多的道理就意味着拥有了更多的烦恼。时间呢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所以我们有一种没有选择的失落感。我现在跟你说话的时候，外面的月亮特别特别的亮。我翻出下一首将要和你分享的歌曲，我觉得歌词写得特别好。除了城市当中的寂寞和快速离开的人和事，还有一种惆怅的感觉。谢谢曾经那些所有吧，教会我们更好的成长。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朝夕音乐，岑宁儿，错觉。 笑着听你解释，他无不介入这个事。 的权利当成恩赐，到此为止。 那两首歌曲，一首来自岑宁儿叫做错觉，另一首来自徐佳莹叫做到此为止。沈从文在书里面说，在春天去看一个人，愿你在经历过往所有的世事沧桑之后，忍受了所有的孤苦无依之后，挨过了无数个泪往肚里流的夜晚之后，内心仍旧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希望，依旧拥有疯狂爱一个人的力量。东邪西毒里面有一段台词，以前我认为那句话很重要，因为我相信有些事说出来就是一生一世，现在想想说不说也没有什么区别，有些事情是会变的，我一直以为自己赢了，直到有一天我看着镜子才知道我输了，在我最美好的时间里，我最喜欢的人不在我身边，如果能重新开始该有多好。我在准备今天的歌单的时候，下一首歌有一位听众在下面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2011年，我住在秀水街的背面，女朋友在那里上班，她会说5种不同的语言和老外攀谈讲价钱。那年冬天我想结婚了，她的愿望是在秀水街有一家自己的店，可我们还住在终日望不到天的隔间里面。我攒钱带他去现场听张伟伟听白银饭店专辑里面的秀水街。北京的冬天冷极了，我们挤在公交车里取暖，他哭着说我愿意等。张伟伟和郭龙，迷店。 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你坐在你空空的米店，你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命运，在寻找你自己的香。窗外的人们匆匆忙忙，把眼光丢在潮湿的路上，你的舞步划过空空的房间里，时光就变成了烟。爱人，你可感到明天已经来临，码头上停着我们的船，我会洗干净头发，爬上桅杆，撑起我们葡萄枝嫩叶般的家。 的烟雨飘摇的南方，你坐在你空空的米店，你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命运，在寻找你自己的香。窗外的人们匆匆忙忙，把眼光丢在潮湿的路上，你的舞步划过空空的房间，被时光就变成了烟。爱人，你可看到明天已经来临，码头上停着我们的船，我会洗干净头发，爬上桅杆，撑起我们葡萄枝嫩叶般的家。 很多地方看到说北京是一个相对来说更加公平的城市，在这里呢，它不论你年龄的高低，只要你有能力，你都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你都会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我记得之前有一位电台非常有资历的老师跟我讲说，你在这个位置证明这个位置需要你，你是这个位置上不可撼动的那个力量。换句话说，也许上天注定你就要在这里做这样的事情，去感受这样的生活，去遇见这个生活当中必须要遇见的人，去分享你所能分享的感受。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我今天晚上跟你分享这些歌，是希望你能够在孤独寂寞的城市当中找到一些放松的心情。无论你现在住的房子是大是小，无论你在家还是离家千万里，无论你在读书还是已经工作了感到非常大的压力，我都希望你现在跟我一起深呼吸，卸下身上所有的疲惫劳累，然后放松的睡一觉吧。时间马上来到北京时间的10点钟，就这样吧，我今天要祝你晚安了，明天见，拜拜。 就算预知失败，一直一路荒凉满身尘埃，就算注定了悲哀，一生所爱从头再来，耳边的誓言。